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咱继续菜系系列的讲解。今天咱讲到了湖北啊，湖北菜原来叫鄂菜是吧，但是好像人家郑重其事的改了一回名，人家说我们不叫那个字了，我们现在叫楚菜了啊。今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讲这时髦的楚菜，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且喜欢的啊，来自同一个单位的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振林老师，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哎，那个刘老师，咱现在是不是得管人叫楚菜了？ 对，反正那个过去啊，我们一般说呢，就是经常说的就是湖北菜。 嗯， 然后湖北菜呢，简称叫鄂 鄂， 所以呢，它有那个鄂州，所以又叫鄂菜。 嗯、对、啊， 完了以后呢。过去呢，现在他想有那个设计成大湖北的概念。 嗯， 那大湖北的概念呢，他就把它定义为什么呀？楚菜。 嗯， 因为那个过去楚国啊，因为它楚国地界是很大的， 对，还包括湖南那 个。对，包括湖南，据说还包括江西一段。 对， 后来你仔细想想，后来他要把吴国、什么越国都给灭了的话，嗯、那都沿着长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 全是他了， 全是他。 嗯， 所以呢，后来我就说了，那起码就是最少也在那个长江。中游， 嗯， 偏下游这一带， 哎， 那么可以定为那个，就说楚菜吧。 所以他们主要是觉得要把地域的这个概念扩大呀，还是主要觉得鄂菜不那么好听，不如楚菜听着好像有文化。为什么他们要改这？您知道吗？ 因为那个过去讲啊，就是说，你看一谈每个菜，就叫悠久的历史。 嗯哦， 那你说谁历史长啊？历史文化，你肯定得说了楚文化嘛。 嗯， 对啊。所以后来我讲说，就说湖北菜，你看自己说了啊，我之所以能过去，人家湖北菜自己曾经说过我是第九大菜系呢， 是吗？ 你看咱们后来讲的八大菜系讲完了，你看有没有河南菜有可能入围 第九大菜系？ 第九大菜系完了后，人家湖北菜当年十大菜系里边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家湖北菜。 我在那个网上查湖北菜。出来的第一个词条是中国十大菜系之一， 是吧？ 对， 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第一条就是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是中国十大菜系之一。人家没说自己是第九，反正说十里里头有我。 对，有他啊？为什么呢？你看过去讲，为什么能有我？他说第一个得有，咱们一说就是有悠久的历史。 嗯， 那么有悠久的历史呢？他过去讲啊，那个有一个石家河那个遗址，那么有人研究就是楚菜距今多少年，至少5000年以上的历史。 嗯， 你看咱们一来就是文化历史，一般一提就是几千年， 哎， 起步就是5000年。他那个如果要按石家河那个遗址呢，大概具有5300年的历史。 嗯， 就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他老说是楚菜呢？因为到那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么楚国是在春秋五霸里边，人家算一个。 对， 而且楚国的那个国都， 嗯， 它不叫郢都吧？ 嗯， 那郢都在哪儿啊？郢、 嗯、 都现在在人家湖北的地界上。 对， 所以人家说了，我是那个楚菜，人有一定的道理。 嗯， 所以后来就是说他为什么还行呢？过去讲啊，就是湖北这个地儿，一个呢就是三面环山，然后中部呢它处于什么叫鱼米之乡，叫做江汉平原。 哎， 你看呢，过去讲。江汉平原有什么好处啊？它那个就是相当于这个地界，一般一谈平原，平原就比较富裕， 对， 看见没有？ 还真是 物产比较多。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江汉，你看过去咱们经常听 说那个湖北菜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呀？叫做汗味儿。 嗯， 那么就 不是那个出汗的汗味儿啊，大家别去想那个，一想那个不太想吃了。好像 对，但是真俩字儿一模一样。 对， 但为什么写那汗味儿呢？其中呢，就是它有一个叫什么呀？就是为什么叫江汉平原啊？它其中一个是长江， 嗯， 一个就是汗水。 哎， 所以呢，他就讲那个就是过去他就讲说我是一个汗味儿。 嗯， 当然这个汗跟出汗的汗是一模一样。 嗯， 但是它是指的我们那个。纯正的味道就是湖北味道、 嗯、 过去我们那个讲啊就是说人有些研究就是相当于研究就是楚文化的历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地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经常出俩字儿，一个呢就叫鱼米之乡、 哎、 那么鱼米之乡呢过去讲那个汉书里边讲这么说的叫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 嗯， 富饶那么民什么样呢叫民食鱼道就是人民吃什么？ 鱼和稻。 鱼和稻。 嗯， 所以第一个他就打，就是你看南方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呀？我们是以稻米为主。啊，所以他稻米为主，所以他就过去讲，包括京山的屈家岭，什么江陵的毛家山，这些文化遗址大量的出土都是什么呀？就是稻谷的那个痕迹。 嗯， 当时出土的。那么。所以呢他就讲就在荆楚大地这个居住的这个氏族部落是以什么呀是以水稻为主的就通过出土文物能够看出、 啊、 所以呢他们的主食就是稻米另外呢在后来演绎过程中因为后来啊你看比如说讲像我们北方不有小米吗然后另外还有后来有小麦作物小麦作物后来它原来在黄河流域它慢慢的也像什么呀就是长江流域渗透 对 所以它也夹杂了在历史过程中也夹杂了其他的比如说杂粮啊什么小麦作物啊也有这些东西但是它的主流它肯定是什么呀是稻米为主、 嗯、 所以它一直影响到今天你看我们一说那个湖北菜你看好多都是什么呀就是用米粉的 哎， 包你看一个米粉一个米粑、 嗯、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糍粑 对 啊，包括我们吃的什么年糕， 嗯， 什么汤圆儿， 对， 什么包括其实有一个特有名，就是你看现在一来就是吃粽子， 嗯， 你不还得记屈原的吗？ 对， 你屈原哪儿的人呢？ 嗯， 你是想在湖北那儿混的呀？ 楚国人， 啊、对，楚国人在湖北那儿混， 对， 所以它的核心东西都是以米。 对 主的， 包括我们之后可能给大家杨旭老师给大家介绍闽阳三蒸，闽阳三蒸也是需要裹着米粉， 对 吧？对你看来蒸。 过去讲啊，就是说他那个讲那个米粉的时候特别逗，就是你看闽阳三蒸啊，它有那个什么东西呢？它有那个过去有割米粒儿的 啊， 后来说了割米粒儿那是有钱人 哦。 说呢，那么 咱只能搁点碎的，整粒儿的咱用不起，是吧？ 过去还真有这么一说，就 是 你整粒儿的用不起。后边我再跟你说，就是过去人吃啊，就是他不是湖泊特别多吗？ 啊， 现在水仙以为有多贵呢 啊？ 但中国古代这个水仙是特别便宜的事儿 啊。 完了后呢，但 是贵的， 但是米是一特金贵的事儿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舍不得割整粒儿，就、 啊、 把它磨了。 哦， 所以后来我说了，有钱的你还能看见就是 整粒儿的米、 啊，对，珍珠丸子呀，你能看见整粒儿的米、 啊， 剩下的你发现大量的产生都是米粉的东西 啊， 当然而且是那种陈米 哦。新鲜的米还 舍不得磨，还差点意思，得是陈米，陈米它吸油啊， 哦， 它出来以后效果还好，还亮 哦， 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稻米的，另外一个呢，他说是什么呀？那个鱼，所以当地讲啊，就是像湖北这个地方，就古代呢，考古发掘里发现了大量的什么呢？就是动物的遗骸，这个动物遗骸里边当然有那个鸡、羊，另外一个大。大多数的好多都是什么呢？有人研究都是什么水里边那些东西、 哦、 啊， 鱼 啊，叫鱼的 什么虾蟹 啊，骨头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当地人过去讲了一句这么一句话，就是“荆楚大地叫做无鱼不成席”。 哦，顿顿得有鱼、 啊。对， 因为它这个地方啊，水多， 嗯， 水岔子也多。那么就是刚才其实是刘老师也说了啊，就是它的稻米，就是水稻嘛，得有水吧，所以是。这个也就奠定了它这粮食产地的一个基础。 嗯， 还有一个呢，这个无鱼不成席，那么也就是咱们好看这个好些湖北菜里的好些菜都是跟水产跟鱼有关系的。 哎、 那它为什么呢？因为那地方它 鱼多，水多，水多自然就鱼多了。 对， 哎，各种各样的鱼，大鱼小鱼， 嗯， 各种各样的鱼，所以包括它的菜就奠定了它最后它的菜系形成的这个特色。 哎，你要说 食材这块来奠定， 说起这个湖北，我要说这个鱼米这两个，我第一次特有体会的鱼米，还真就是在武汉。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我那时候上大学，我高中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考到了武汉，在武大好像是，然后我去找他玩啊，在那儿他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关于刚才刘老师说的鱼和米。一，在北方长大的人觉得米饭是好吃的，到了武汉以后，咱这都是用碗儿，第一次人家给我拿着一木桶来。 嗯， 我说我也没点多少饭，人说你随便吃，不够再添。你看，我说这得多少钱一桶？人说不要钱，随便吃。我一尝这米啊，就和咱北方咱吃惯了，比如说东北大米的这些人，你就觉得这米真就没法吃，它没味儿，对吧？但你感觉就是个淀粉。 它那个地方的米啊，成熟期短， 哎， 一年得两季到三季到。 所以不好吃， 嗯， 这是我当时对于那边鱼米之乡米的印象，就是米啊，照咱东北大米那个差太远，不好吃。但是什么好吃？鱼， 嗯， 在那儿啊，没吃什么高级鱼。你想，当时大学生没有什么钱，就是人家请你吃饭也吃不了太贵的那个，就是学校边上的小馆子，我记得特别清楚，人家从鱼缸里还是哪儿捞出两条鲫鱼。就是鲫鱼，在那鱼池里啪啪一摔就给收。我正经的说啊，上大学之前，我吃的鲜鱼真的是挺少的，尤其在我们家乡张家口，哈哈，吃的鲜鱼那时候就仅限于鲤鱼，真的就是活着的鱼啊。你像什么带鱼、黄花鱼，这小时候也吃，但是很少，就是那是冻着的。你能吃到活鱼，好像就是鲤鱼吧，不咋好吃，客观说 土腥味大， 比较重，对吧？ 嗯。 鲫鱼吃的真是少，在那儿第一次吃了两条活的现弄死的鲫鱼，哎呦，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鲜鱼有多好吃。 你不要咽口水。 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你看这人的这个记忆，它是和当时的你的那个处境是有关，因为你当时没吃着。你要咱现在说北京也好，全国大部分的城市，包括像我们张家口，你说可能四五线的城市，现在物流一发达，你说吃条鲜鱼，就算没有咱京深市场品种那么多，但是你说我们吃鲜鱼品种，你现在去超市品种也非常多了，吃鲜鱼已经不是个多大的事儿了。但是 吃个活龙虾都不是事儿。 但是你要倒退十几小二十年， 对， 那时候确实你不在那个你内陆的地方吃鲜鱼，并不是说家家顿顿人人一说我吃的不带吃，没有那个印象。第一次吃鲜鱼，哎呦，给我香的，我就觉得人这鱼就感觉夹一筷子那鱼肉入口啊，我第一次能体会到入口以后那鲫鱼的鲜甜。原来这又咽口水了，对不起啊，就是原来真没有这感觉。因为原来咱那冻鱼家里不是红烧，就是这讲究点家庭人会做的，去饭馆干烧，但是你想吃的是足料味儿，它没有多少那鱼的那鲜味儿，你吃不出来。 包括就是现在咱们就刚才孙涛接你说这个，就是说咱们说带鱼，你说那带鱼， 嗯， 原来记得小时候一说，哎，服务店来带鱼了，赶紧排队去。 对呀， 你凭本领，哎，就是快到春节了，一般就这会儿，冬天，哎，来点这个东西。 嗯， 现在你说想吃个带鱼，你到市场你随便挑。 对。 是吧？说是什么这个眼儿大的、眼儿小的、宽的、窄的、 嗯、 钓的还是网捞的、 嗯， 是吧？随便的。而且现在你还可以是带鱼什么？你还可以吃清蒸的。 真是。 原来这个小时候在印象里，带鱼只有红烧。 你看咱我和杨老师去一块儿去的那个京深海鲜市场做过一期节目，我第一次见着钓带， 哎， 这不怕杨老师笑话，我第一次见到那么漂亮的带鱼，人家。一弄，那上面鳞一点不带坏， 整的 倍儿亮。 当时说要烧的时候，我说别烧，我说让问他会蒸吗？能蒸吗？ 对呀、啊， 我说给我蒸一条， 多好吃啊！ 嗯， 当然这已经不算是新鲜，不算 做成了 冰鲜。 对, 对, 对， 但是你要说到海边去，反正我 这个说到这儿哈，就是有一朋友， 嗯， 这个宁波那头的， 嗯， 完了。问他说带鱼，说你们家说啊，说离这个渔场近吧，不是舟山渔场是吧？说你们家带鱼怎么吃好吃啊？ 嗯， 做汤啊，不带犹豫的，哥们儿不带犹豫的做汤啊。 嗯， 哎呀， 咱一想，我这汤得腥死。 哎，就这话，还当时就说，哎呀，我说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哎，我说，哎呀，我你腥死我得了。 嗯。 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就是 你没吃过新鲜的， 对，没 吃， 咱们没见过这东西，确实是。 我就这是我对于咱现在说楚菜，我就去过武汉，对于楚菜的印象。当然，你看刘儿刚才说鱼米两个字大头，我这是鱼米的印象就是米不好吃，但是鱼呢确实是鲜甜。但是咱今天说楚菜，楚菜作为咱现在一查说十大菜系里边有一号。对吧？包括那个刘老师也给大家讲过好多次，咱们中国非常有名的青年，当时的青年罗永良老师是吧？人家是楚菜，对吧？现在人家的当时是真是青年菜军吧？那咱现在说，人家那是得给你讲好多美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美食之都，我也觉得是在武汉。因为我当时大学生，我去过的地儿，你像我们家张家口来的最多的就是北京。当时没有觉得北京它作为一个美食之都，就没有觉得。因为咱现在说那你得去馆子里头吃那些菜你能吃，但是武汉人家就带我去了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户部巷，还有一条吉庆街， 嗯，对，户部巷吉庆街， 还有反正就是两条小吃街。 嗯， 我人家那个什么，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小店儿叫鱼汤糊粉，卖早饭的，哟，那给我好吃的。然后接下来街上那些各种热干面，咱就不说，也特香。就是到了一个地儿，你感觉方方面面那个小东西，感觉真棒，所有的东西都特好吃。还我在那儿还第一次吃了人生中第一个蟹黄的汤包。我现在还记得那店叫什么什么美什么真什么至美什么忘了仨字儿一个吃，就是当时觉得武汉这地儿实在太棒了。当时不知道楚菜，当时要知道楚菜肯定得给人家回来就做宣传，说这楚菜太牛了。这是我对武汉的这鱼米的印象，插出来这么一咕噜。刘老师， 对，刚才你说到鱼啊，其实那个像当地的鱼主要是什么？因为它在内陆地区， 嗯， 主要它都是那个淡水鱼。 哎， 他过去讲那个鱼的时候啊，就是说最著名的叫做两鱼。 嗯， 那么两鱼的头牌鱼呢，一般都提什么呀？就是武昌鱼。 嗯， 因为过去讲啊，就是说武昌鱼为什么这么有名啊？ 嗯， 第一个跟伟大领袖有关系。 对， 因为他说了"才饮长江水，又食 武昌 鱼"， 哎， 所以后来武昌鱼就特有名。另外一个呢，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就是武昌鱼为什么特有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来宣传武昌鱼。你看过去讲最早就是北周的， 嗯， 像于信的诗里边就有还思建业水是忠义武昌鱼， 嗯， 在那诗里就能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谁呢，就是当时啊他那个孙浩想迁都啊，他想迁都到那，他因为在建业， 嗯， 完了后呢想迁都到那个就是武昌这个地方，完了后人家那个说了我宁喝建业水，我不吃武昌鱼。所以在历史上老那个说这个武昌鱼，反复提武昌鱼 地标 啊，就是地标， 嗯， 就是反复强调这事儿。完后人呢，他又给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武昌鱼编了那个故事， 嗯， 啊，后来他怎么编的呢？就当时在武昌啊，就说那个武昌鱼长在哪儿的最好呢？ 嗯， 那历史上就记载说在樊口这个地方的， 嗯， 说这个武昌鱼是最好的，因为他说呀，啊，就是三国时期这吴王啊。他主要是水师比较厉害，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干嘛呢，就是造船，然后造船以后呢一般就把船造好以后要举行那个就跟那庆功宴似的，大家搞个那个庆祝活动，然后呢这时候呢就说把那个鱼端上来给那个吴王吃，吴王当时接了一筷子说哟这鱼还真挺好吃的，说那个为什么这个鱼这么好吃呢，他说啊后来人家官员就说我呀得把当地的懂这个的那个渔夫， 哦哦，我以为美食家呢。 其实美食家呀，就是 不如渔夫懂， 不如渔夫 懂鱼， 懂鱼， 还真是。 所以呢，他就把老渔翁啊给叫到来了， 嗯， 说啊，

你发现没有？这是说明什么呀？野生 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是吧？身体好，身体 经过层层选拔的， 对，才能游到这儿。而且游到这儿以后呢，他那个到那个江水这边啊，他因为他从那反水一游过来以后，江水那边比较浑，一边水清一边浑浊。他说是喝一口清水，吐一口浑水。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他经过什么呢？说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不断的交换， 心灵荡涤是吧？ 对， 在这进行了一番进化。 对，进化以后说他的黑磷变成了白磷， 哦， 所以呢吃起来就是格外有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味儿呢？它是经过，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季节到了，第二个它到季节就跟那洄游似的，它游到这地方了。第二个它最肥，第二个他认为这块水呢特别适合于它生长。 哦，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浮游生物比较多 哦， 所以呢，他说你看你吃的这个鱼是不是那个就是说特别鲜？ 嗯 啊，到那个当时说没错啊，是挺鲜的。 嗯， 这是第一个鲜。他说第二个，你感觉是不是这个鱼特别滋润？ 嗯， 他说就给他第二杯酒喝。 哦、 他说你看、啊、这个鱼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个鱼为什么你感觉特滋润呢？脂肪含量的高低 哦， 那么脂肪含量高低，他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特别高呢？他就说啊，把那个吃完那个鱼刺，说你扔的那个水里都能冒三个油花， 我 相当于他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鱼要好吃，不仅光鲜，还要 肥， 肥 到骨头里是吧？ 对，他就是形容我这鱼有多肥 啊， 意思我吃的骨头搁在水里边都冒油花。 嗯， 他说是第二个好处啊，这喝了第二杯酒，又给他喝了一杯酒，说那个没事吧？ 嗯， 别到时候您喝醉了不跟我讲。他说您放心。 嗯。 肯定没事儿。 嗯， 他说为什么没事儿呢？他说第三个好处，就我这个鱼骨头，要是煮成汤，有什么好处？你看过去，对呀，过去你看咱们这吃鱼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吃法，就是把鱼肉啊都吃完了，最后剩下什么鱼头啊什么的，最后是不是给你熬过汤？ 对，搁点白菜豆腐， 弄过鱼汤。 啊， 他说我这个鱼有什么好处呢？我这鱼最大好处就熬，用这个刺儿弄完汤。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解酒， 醒酒汤 啊，对，就是醒酒汤、 嗯。 所以过去你看那个编那个武昌鱼的故事，专门讲的叫武昌鱼以神仙汤。 哎呀， 那神仙汤怎么做的呀？人家就讲的说这我这个武昌鱼，把它那个骨头就跟你说别浪费啊。 嗯， 他当时说是用水冲成汤，实际上现在人们就把它再做成一个鱼汤。 好， 然后呢，具有什么功效呢？他说具有解酒的功效，所以那哥们喝了三杯，还兴高采烈、 嗯。 当时给吴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慢慢你一听，历史有名人 啊、哦。 然后另外还给你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再加上金人伟人这么一宣传，所以后来一宣传，头牌就刚才的鱼米之乡的鱼的头牌， 武昌鱼 是武昌鱼。 嗯， 那么武昌鱼呢，长得特别像什么鱼呢？实际上特别像鳊鱼。 嗯。 但是呢，它比鳊鱼啊长得要头要往回缩一点，然后背要比它弓一点。 对对对。 完了后呢，他就讲说，当地人就说了，那么我怎么判断这个鳊鱼和这个它和这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现在人家专家鉴定叫做团头蟒 啊、哦，学名 对学名嘛，因为过去啊、 嗯、 古人啊说的没这么。 没这么气势、啊、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缩头鳊、 嗯、 就是他是鳊鱼又头往回缩一点、 哦、 就认为是鳊鱼 对认为是鳊鱼 这个方呢是一个鱼字边一个方正的方 嗯 就是 他以为反正他俩是亲戚 对他俩特接近、 嗯、 但是这个呢他就还显得比他短一点比他胖一点 哎 以为是一种鱼呢后来人金人说这是什么就是叫团头蟒 嗯 当时《诗经》里边也说，其鳍之鱼是鳍和之蟒、 嗯。 历史上这蟒鱼就是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鱼。 嗯。 另外，有些专家现在就是当地人就把那个鳊鱼和这个武昌鱼进行区别的时候，专门数那个刺儿。 嗯。 他认为一般那个鳊鱼呢是 身上所有的刺儿 啊，对，他那个一排那个大刺儿嘛。 哦，我以为连小毛刺儿都数。 因为那个毛刺儿，武昌鱼特别绝，那毛刺儿还特多。 对呀、啊，我说这武昌鱼要数毛刺儿，这 武昌鱼刺儿多比鳊鱼刺儿多。 对，完了后呢，他那数那个就是那个大刺儿，就那一排那个大刺儿。 哦， 他说那个一般鳊鱼呢是13根 嗯， 他说那个武昌鱼呢是13根半。最后多那半根比那个一般鱼的短半根、哦、他说怎么区别你看现在 就差那半根 就差这半根所以呢他就讲就因为多了这半根所以我这个 就先。后来我说，如果你要编故事，哪个能冒出油花来，就这 就这半根能冒出油花。 其实也不见得是啊，但是你要做历史故事的话， 哦， 你可以把它说哪根，因为它不一样嘛。 对， 凭什么这个比那又肥一点啊？可不就他就说了，就多这半根刺。 对， 肥在半根上了。 咱们比十三根以后的，这没了。我说什么是什么？ 对，这就是历史上就是说。他就讲那鱼米之乡头牌的鱼就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过去人家湖北人说了我有二鱼，那第二个经常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回鱼。 嗯， 那么回鱼呢，你看我们回鱼啊，就是长江那个流域，你看见好多地儿都有回鱼。 对， 所以呢他因为在长江中游，所以他也把回鱼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鱼。 嗯， 就是因为回鱼确实不错，因为过去讲回鱼就是第一个刺儿少。 对对对， 你要仔细研究，其实比武昌鱼有好多优势。 真是 肉比较肥。 嗯， 完了后呢刺儿还少。 嗯， 但是因为武昌鱼太有名了， 对， 所以后来我说了他屈居老二。 对，而且武昌鱼啊，相对的你如果咱就说相对买小鱼的话稍微小一点，武昌鱼的肉呀非常少，它肉很薄， 肉薄， 对 对吧？ 扁的。 就我记得啊，当时我为什么爱吃武昌鱼，倒不是说人家说武昌鱼多有名，是因为我后来经常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呀，那时候我记得我买一条武昌鱼大概十块钱左右，那一斤多一点点的那种，你自己吃正好，来第二个人都吃都不够吃， 收拾完了大概就是八两多， 对吧？它非常薄，我现在都能记得，就是它刘老师说那十三根半肋骨那地儿那肉就巨薄，上面肉呢就是那个脖梗那儿那肉是厚点，但是刚才咱还说小刺儿还特多，就是它其实你要咱刚才说不如回鱼好吃，正经咱现在吃的话啊， 对，没错。 嗯， 所以呢后来呢，但是因为它太有名了， 对， 它 真是名气的。 关键是什么呀，他就讲啊，就是说别的地儿没有，我这儿最强， 对， 相当于这么一概念。所以呢人家那个回鱼就屈尊老二。 嗯， 但是回鱼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回鱼里边关键它有一个回鱼那个肚， 哎， 所以呢回鱼肚里边呢，他那个过去讲啊，就是湖北菜有一个特有名的东西叫比价鱼肚。 哦， 比价鱼肚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回鱼的肚。 嗯， 完了后呢那个回鱼肚呢，他就看那个里边啊，就说有人专门研究，就是为什么叫比价鱼肚呢，说他那个里边啊，就是原来那个鱼肚不是那泡吗，说那个在那个就是如果你在阳光底下一照，里边就像有一个比价的似的。 哎呦， 所以就管它叫比价鱼肚。这个鱼肚特有名 哦，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般认为鱼肚比鱼还贵。 对，那是，你看一开始啊，这鱼肚我昨天还专门看了一篇，就专门说这个中国人吃这鱼肚，就咱中国人吃，外国人不吃这东西。而且啊，原来咱就吃咱本国有的这些鱼的鱼肚，后来由于外国朋友知道咱好这鱼肚，就把全世界各地那个鱼的鱼肚都给你弄过来了，就是有的好多还确实是挺好，是吧？弄的那特大那鱼，但是他们都不吃，都给中国人弄，中国人还专门买。 没错，因为那过去那鱼肚呢，你看它，你像国外来的，基本都是海鱼的， 大， 对，而且都是石首科的， 嗯， 那个鱼肚它都特大， 对。 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是什么呀？是淡水鱼的鱼肚里的头牌， 对。 所以后来又说了，回鱼它之所以排呢，不仅是肉好，关键里边那个肚好。 对， 所以那个过去人家湖北菜里边专门有这个叫比价鱼肚，作为一个著名菜出现， 嗯，像这个虾仁比价鱼肚， 哦， 还有这鸡蓉比价鱼肚， 哦， 那么都是使这个比价鱼肚做的， 非常贵， 就是比较名贵吧， 嗯，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就是在这个湖北石首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大的回鱼， 嗯， 这个色，这个鱼肚啊，颜色是白色的，那特别的肥厚，就刚刚刘老师讲的，里头有这个类似于比价的影印， 哦， 所以叫比价鱼肚， 嗯， 啊，然后当地呢用这个做的菜，像刚才说的这个松仁比价鱼肚，这也是咱们是干货啊，这也是干鱼肚， 嗯， 首先呢用油呢油发。啊，得发这个三次，让它蓬松，里头呢出现这气泡状的孔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点一点温油吧，给浸出来啊，一点一边翻啊，火还不能急，得小火，也炸那么大概一刻钟左右，哎，鱼肚上出现这个一点一点的小点儿，然后呢，把这个体积膨胀的松软的肚捞出来，然后呢，这个 给它切成块啊，切成块，然后再给它放到这中火上，然后再用这油再去浸，再去捆它， 嗯， 哎，再复炸，复炸得十来分钟就是酥脆了，哎，然后再这时候又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再出来，等于刚才那个分成八块以后呢，中间再分一下，变成每份再分成两块，然后呢，这圆锅再上火，哎，再烧到五成热，哎，鱼肚下去再炸，等升到八成的时候，哎，把这个锅呀离火。再稍微再炸那么五六分钟，这时候呢倒进一点点清水，那这时候非常危险了啊，就我们这叫 噼了啪啦是吧， 我们叫炸锅，你必须有这一下，这鱼肚才能长大，长得跟大海绵似的，哎，这我们叫炸锅，然后出来以后这个再捞出来再给洗净油， 就这一下， 就这一下， 我说就这一下啊，就把这个菜跟大多数的家庭就隔绝开了，是吧？谁在家炸锅？你说是？ 而且这东西鱼肚在发之前，你还得，我们现在做一般都是什么？先拿凉油浸泡， 嗯， 根据肚的厚薄， 嗯， 你还得先浸泡，一般就是得最少最少得泡一宿， 对， 泡完一宿以后呢，然后再去上锅去一点一点炸。我说这个呢，就是一说啊，您这一听， 对， 时间非常的快。 嗯， 但是真正要做要发这一锅 非常烦， 真是非常的烦，得一个多钟头，而且有时候炸锅呢，你炸一次不行，还要炸两次，就出来以后鱼肚不能有硬芯的，你要火一急上了色了，它不往外长盖了，那你这一锅肚就废了。所以 杨老师，我问您一个，这鱼肚和鱼胶什么区别呀？ 我认为啊，肚相对来说厚一些， 嗯， 叫鱼胶的话相对薄一些，这是一个。再一个，从烹饪做法来说，一般说到鱼肚，咱们都是油发的， 鱼胶一般就是水发， 水发的， 嗯， 炖煮，广东这边这种薄的，我们就叫蹄片了，山东师傅一般叫蹄片，就是一般就泡软了，泡回软了以后，直接就是炖煮，炖花椒，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椰奶炖啊，还是什么什么炖啊，哎，反正就是一般就是妇女同志比较吃这个， 嗯， 比较好， 嗯， 胶原蛋白，其实你那炖的时间长了，就跟炖了一锅那个猪蹄儿，最后都化了那个里头那筋儿的那个感觉， 银耳羹 是吧？ 类似于银耳羹 发黏黏嘴、哎， 对对对， 啊、 因为头些日子，因为这不是这些日子感冒多嘛，咳嗽嘛、 嗯， 我在 家里炖了十几碗花椒，是吧？ 那 每碗价 炖了点 一万多， 炖了点银耳。 哦，我以为您说花椒， 就炖了两朵银耳。 明白， 就两朵。 明白，行，我知道您家有实力，您不愿意露，明白？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另外一个，如果你要仔细研究那个就是湖北菜的时候，历史那名菜的时候、嗯、你会看见有什么呢？有很多用什么鱼做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桂鱼。 哦， 那么你比如说那过去讲那个原来那湖北菜啊，就是他那个就是用什么三国那个比喻，就是草船借箭。 哦， 谁都知道三国的草船借箭。 对， 但是草船借箭呢，他要做一个船型，他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相当于拿桂鱼做成船，完后拿那个 造型菜， 哎，造型菜拿那个什么蛋松啊，弄个草人儿，完后呢用那个，笋丝啊做个箭的形状，完后就模仿的什么，就是历史上就是因为这故事特别有名、 嗯， 而且当时也在湖北这一带发生的， 嗯， 所以呢就相当于当年呢就是，那个相当于是刘备呢联合那个，相当于是孙权联合要干那个谁 抗曹 ，所以呢出现了历史上的最著名的赤壁之战。 嗯， 其中呢，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大量的箭，怎么办呢？就是 草船借箭。 后来就说了，得、啊、考孔明，怎么能把这个在短时间内能够弄到好多箭？ 嗯， 当然这也是历史故事。其实你要仔细研究历史，他也弄不来。 对，好像是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啊。但故事给编成这么回事。 三国演义里头的故事， 对，就故事 演义嘛。 所以他就根据三国演义，他就于是呢就做成了船，然后再用蔡增做成了草人，然后再用那竹笋做成剑，就形容什么叫草船借箭，这也是那个湖北名菜。但你通过这个菜你能看出什么来呢，就是他用的桂鱼特别多，而且你查历史那个名菜里边很大量的，其实有人研究就是比如湖北菜谱里边那名菜谱里边，其实你仔细研究研究，用的最多的鱼还真是桂鱼。 桂鱼，对，你像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草船借箭是吧？还有什么这个梅花桂鱼？这个银丝桂鱼、绣球桂鱼 哦， 哎，还有这个什么炸桂鱼块儿。啊， 所以都是 牡丹桂鱼， 都是桂鱼，没有武昌鱼什么事儿。 梳子桂鱼、 啊、 为什么呀？第一，桂鱼啊，它是吃鱼的鱼，它长大，长得个儿大，肉嫩、 啊、 而且它刺少，相对来说 好做造型， 就是一个是好做造型啊，再一个吃的口感好，因为它吃是动物蛋白，啊，它这个 哎，武昌鱼不是也是吃肉吗？不是吗？我看见我小时候就看那武昌鱼那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 但是它，但是桂鱼是什么？桂鱼，你看桂鱼那嘴啊，非常大，它是吃鱼的鱼。啊，那东北这管什么鱼狗子？管它叫鱼狗子。这桂鱼这习性啊，非常这个 凶猛， 凶猛。 嗯， 哎，完了，而且呢，桂鱼它身上有斑点，长起来以后呢，它这个肉质啊，它是比较嫩，那个有点类似于蒜瓣肉。你说这个像这种淡水鱼里头长成这种肉的鱼比较少。所以一般像咱们做好些菜，一些造型菜里头的做使桂鱼，它是一个比较高，相对来说比较高档一些的这个淡水鱼。 哦，所以人家用桂鱼是个强项。 哎，肉质嫩，刺少，而且呢体积大，它适合做一些个造型类菜肴。包括咱们现在你要比如说做个鱼丸子、鱼腻子、也好些使桂鱼肉，也是是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讲湖北菜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Yeah!

大的能达这个七八十斤， 七八十斤一条鱼。 对，因为它这个 茶干湖了，是 主要它是长在什么？长在这个江河里头、湖泊里头。它是我现在认为啊，可能这种鱼少了，跟咱们现在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有关系。大的水面少了， 哦， 所以大鱼就少 了。 大鱼就少了，你要想有大鱼必须有大的水面、 哦、 为什么海里头大鱼多呀？ 嗯， 海里头水面多大呀？ 嗯， 哎，所以 有道理。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包括以前像这个咱们那个黑龙江里头那个鲟鱼啊什么的、 啊、 大的鲟鱼不是也能达到100多斤200斤的吗、 嗯、 因为它这江面宽江面大，那如果你说这个咱们这长江江面宽江面大的话，那它是不是也有这种大的鱼？ 嗯， 啊，它这个这种赶鱼啊，它也是这个吃那个，跟那个刚才说鳜鱼似的， 反正是吃肉的， 哎，吃肉的， 吃素的， 哎、 啊， 这个它叫什么叫掠食性鱼？ 嗯， 就是抢别的鱼吃的鱼、 嗯， 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啊，这个肉质比较这个肥美， 就好吃嘛， 好吃，肉厚， 嗯、 而且呢，这凶猛， 嗯， 游得快， 嗯， 个儿大，所以刚才刘老师说，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湖北菜里头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是水多嘛，大的水面多嘛、 嗯、 使这个赶鱼做这个鱼丸子而且赶鱼入菜的东西比较多。 哦，但是这个确实现在听的少了哈，刘老师。 就是北方咱们这边见的还是少。 你像我这今天刘老师不说我从来没听过这赶鱼。 北方很少见。 对吧， 很少 见。 没 见过。 啊，因为这鱼第一大，第二呢现在见的确实是少了。那、 嗯、 这你想这鱼要真长到七八十斤，这小鱼多大？小鱼才多大？ 哦， 是吧，这小鱼哈。 嗯， 它也就不小了。 嗯，明白了。嗯， 所以那个在十大鱼里边，就刚才你说那个鲫鱼，人家也在那个湖北十大鱼里有鲫鱼、 嗯， 至少这个你吃过。 我同学请我吃的还是十大名鱼呢， 对， 我得感谢他。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青鱼，那个青鱼咱北方人吃的其实也少， 少 啊，但是南方人吃的青鱼相对比较多。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鳝鱼。 嗯， 你看那个。长江流域啊，你发现没有，好多地儿都特别善于做鳝鱼。 哎， 你看咱们前面讲的淮扬菜， 对， 淮扬菜最擅长做鳝鱼。 对， 但是湖北菜呢也特别讲究那个做鳝鱼。 嗯， 你看那个湖北菜那个鳝鱼里边，比如说当年特有名的，都在编的名人故事里边了。那么什么呢？就叫那个龙凤配，就说当年的那个刘备，不是要跟那个招亲，到东吴招亲。 嗯， 那么招亲呢，就是加强，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加强两国的稳定性嘛，是吧？ 嗯、 通过通婚来那个维持它的稳定性。 嗯。 但是有人从中作梗嘛。 嗯。 完了后来，但是诸葛亮呢给出锦囊妙计，完了后呢弄的周瑜啊，就是叫赔了夫人又折兵。 哎， 这是历史有名。完了回来以后呢，就根据这个故事呢，于是做了一个菜，就叫龙凤配嘛。 嗯。 那么过去讲那个龙拿什么做呀？ 蛇。 拿蛇做， 要不就是拿那个鳝鱼， 对， 是不是？ 实际上他最后用的就是大黄鳝， 嗯， 就是当地有名的那大黄鳝，然后再加上凤头鸡，然后把两个做成一个菜，就叫龙凤配， 嗯， 这在历史有名的。然后，所以呢，你在那个湖北那个名菜里边，它也有好多都是鳝鱼菜，也很多的，像什么叫做什么皮条鳝鱼啊什么的， 嗯、 就是。另外也有类似我们那个淮扬菜里边就那个脆鳝啊，就这种东西，它也有很多那个鳝鱼的菜。 嗯， 但是我研究完了以后，就是他们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做完以后他们俩有什么不同啊？ 嗯， 淮扬菜里边大多数全加胡椒粉。 哦，哎，还真是。 完了后，湖北菜历史名菜里边，当然现在加不加单说，历史名菜里边没有加胡椒粉的。可以说加胡椒粉少之又少，就是他，你非要找区别嘛？就是他们俩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在调料上有什么差异性？后来我总结了，有这个差异性。 那您说是不是？但这没有胡椒都没胡椒呀、啊？这胡椒本来不是外来品吗？ 对，但是都是外来品，但是特别绝，就是在这个做鳝鱼菜上，我专门研究研究淮扬菜，专门研究湖北菜，他们俩的一个重大差异。当然可能没准现在他也加胡椒粉，但是历史名菜你必须好好研究淮扬菜，他基本上全加胡椒粉是标配、 嗯、对， 完了但是你一餐湖北菜很少有加的，我跟你说就是十个名菜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 哦， 所以后来我总结就是两个菜系的区别都在做鳝鱼， 那么他们俩的心得可能是不一样的。 哎，还真是、啊。 对，刘老师刚才说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咱们说啊，就是在湖北菜有一个叫苏扇的， 嗯， 啊，就有这么个菜，就是咱们说刚才说的，类似于凉席脆扇， 嗯、 类似于就是做法基本差不多。它这里呢就是鳝鱼、肥瘦肉、哎、香油、糖、肉汤，哎，这个是这说湿淀粉啊、酱油啊、醋啊、盐呀、啊、蒜泥啊、葱， 嗯， 姜末， 嗯， 没了， 嗯， 这个。没有胡椒粉，但 是 如果说按照淮扬啊， 我说感觉就缺点胡椒粉、啊、一想这菜， 按照淮扬菜的路子，因为咱可能现在受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影响就比较深了哈。 嗯， 按照淮扬菜的路子，这时候还应该要有胡椒粉， 对， 而且还必须要吃出胡椒粉的味道来。 哎， 通过胡椒粉呢，折这个鳝鱼的腥气。 对 对对，那么它这里呢就没有，它是通过这个加盐呀，再加这个还有这个姜末。来去腥，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料来去腥、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刚才刘老师说了啊，就是也是说做鳝鱼来说他们有一个区别，而且刚才说了说这个确实用胡椒粉用的相对比较少一些、 嗯、 包括就是他们在蒸菜里头、 嗯、 一般咱们习惯蒸菜里头也要调一点点胡椒粉， 嗯， 但是他们在蒸菜里头 也不用， 也不用，就刚才说绵阳三蒸什么的、哦、没有。 但是我去他们那儿吃他们那儿小吃，什么鱼汤糊粉那些 都有胡椒粉， 还都是胡椒粉， 都有胡椒粉。但是您看历史名菜这些鳝鱼不加、 啊、 就是后来我就说您得总结一个菜系它的差异性。 嗯， 嗯， 当时我作为数据统计， 嗯， 现在讲究大 数据，大 数据、 啊、 对，数据统计它有差异、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好多地儿都有那个黑鱼，那么、 哦、是 过去湖北那十大名鱼里边它也有那黑 鱼， 也有黑鱼。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甲鱼，因为啊过去讲啊一般说谈那个湖北菜经常提什么，就是楚辞。 嗯， 因为楚辞那个招魂里边它那个介绍啊，就是说当地有什么东西，其中提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鳖。 嗯， 所以说呢就是甲鱼，所以后来你看那湖北十大名鱼里边它就有把甲鱼给列入了。 哦， 啊， 甲鱼也给归到鱼里头、 啊、对， 是吧， 归到鱼里边了、嗯、就是十大淡水名鱼系列、 嗯、 它就给归到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呢不常用的，就是有一个春鱼。 春鱼没听过。 它是一个叫做虾虎科的这个鱼类。 嗯， 就是这个春鱼。再有一个呢，它还有一个就在历史名鱼里边啊，它就是讲那么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跟名人有关系，跟王昭君有关系。它叫什么呢？他说这叫那个桃花鱼。 嗯， 因为那个王昭君啊，据说他的老家是湖北那个秭归。 嗯， 就是跟屈原挨得近啊。 对， 完了以后呢，他后来呢也是因为他给招进宫啊好多年。 嗯， 都不受宠嘛。 对， 是不是啊？因为关键是没给画画的那个。 对对对，都是这么说啊。 对，没说没给。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说哪个敢啊， 是不是哈， 是吧，就反正这些吧，咱故事里的 事 是吧， 是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对，完了我为了和亲呢，一想呢就说那献一个吧，就看画吧，一看这个反正 也不怎么样， 让皇帝没感觉吧。 对， 说干脆就给当着女儿就给送出去 吧。 送出去以后呢，但是一看着真人，头一回要送走了看着真人了 啊， 倍儿后悔嘛。 对， 那么倍儿后悔，完了过那个就后来呢他就说啊，说走之前呢说这么着，我得回那个老家 嗯 辞个行。 对， 是吧。后来说那个他秭归呢有一个叫那个湘西的这个地方，就香味的香，溪水的溪、 嗯、 完了正好呢他这会儿呢这会儿每年呢正好是那个桃花季节开了、嗯、完了呢这位昭君呢回去以后呢，他一想， 我这一去可能就 回不来了， 很难回来了。 事实证明，确实 确实没回来，是不是？完了后来呢，那个他那个就是正好那个他就弹琴，完了据说那个桃花啊都有感知， 就开了。 哎，对，不是光开了，说花落了，他那故事可编成是花落了。 嗯， 于是呢，昭君也留下了。热泪说这热泪洒的那个桃花瓣上了、 嗯、 最后掉在水里边形成了一个鱼就是桃花鱼、 嗯、 从此这种小鱼就特别有名了、 嗯、 所以呢在历史名鱼上就说这个鱼虽然特少但是认为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鱼类、 嗯嗯、 而且起了一个那个就是搁在名人身上嘛它就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故事所以呢它就叫花开惜鱼生鱼戏花影乱花下捕鱼人莫作桃花香 嗯 完了后人家后人呢专门就是清朝人专门用诗还给他描绘了一下 嗯 所以呢这个鱼呢一搁在名人身上你发现没有就是他就特别有名所以过去当地有一个专门用鸡肉啊什么桃花鱼啊做的那个汆的那个汤 嗯 然后放在那个桃花瓣上就如同桃花一样 哎 哎所以呢这就是湖北的你看第一个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道一个是鱼 嗯 这有特点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它是鲜鱼但是也不一定它都是鲜的 对 其实湖北跟湖南你看啊它原来都是楚国的境界其实它有好多辣的腊肉的辣 嗯 那么这个腊肉的辣呢它主要指什么呢就是那个鄂西南它有那个其实有少数民族什么土家族啊 嗯 什么苗族啊那么这些东西它擅长什么呀腌肉腌鱼腌菜 对 所以呢它好多就是什么呀你在那湖北菜里有时候你也能看到就是干鱼腊肉这个系列的这个东西、 嗯、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有鱼肉 嗯 第三个呢就是当地啊你看尤其越往南方你发现有这么一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蔬菜瓜果特别多 丰富 对倍儿丰富、 嗯、 那么过去讲啊说那个楚地之民就是食用什么呀就是蔬菜瓜果特别多在历史上就有记载、 哎、 而且他们怎么吃呢你看他说了有鲜的吃鲜菜有泡的 嗯 有腌的有晒的干菜 嗯 所以呢他就有各种的吃法而且在历史上讲呢就是说当地还特别你看尤其是你看像那鄂西南的什么那个少数民族 嗯 其实包括我们你看小时候都老腌菜你看 对对对对对一到这时候、 对 冬天就全腌 全腌菜所以他就讲历史上他们也出现就是荆楚大地也有到秋天以后开始腌菜的比如辣椒啊什么萝卜呀、啊、 嗯 其实跟咱们差不多撒上盐 对 压石头上面还就跟咱小时候的 弄块 大 石头、 嗯、啊最后再盖上盖、 嗯、 有的还封上泥咱那倒不封泥他有的还封上泥 对 就这种腌的各种菜 他这个封泥啊为什么呀因为他那地方气候比较潮湿 啊、哦、容易发霉 对他主要也是为了 杂菌 为了隔绝这空气隔绝杂菌 啊、哦 防止它这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长毛 对也是为了防止变质、 哦、 它也是这个道理 对 对, 对 你看有的呢还就是采用一些水封法 嗯 你看四川泡菜就典型的 对 它采用水封法 有一 盖 上面倒上水 哎对还有那里头往上放上这个蒲草什么的以后再倒过来再给它放到这里头、 嗯、 这是在贵州一带腌菜 嗯 他们是这么做的 嗯 也是它的目的都是一个包括这封泥也是 隔绝空气 就是隔绝空气隔绝杂菌、 嗯、 防止变质、哦延长保质期，保质期 一解释非常通透。 嗯， 对，完了还有一种，它不腌也没关系，它晒成那个菜 晒成干 啊，晒成干也能长时间的那个保存， 嗯， 这种状态。但是呢，过去讲啊，叫做湖北人自己说，我叫两鱼，刚才说的，它最有名的武昌鱼和那个回鱼嘛，它叫一菜。 嗯、哦，就一个菜 就一个菜。如果这么多菜，我要提一个菜，那么提什么菜呢？他提的就是那个红菜苔。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你看那个在北京都有那个餐馆，就叫红菜台。 对， 是啊， 在北三环那头。 哦，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就讲这红菜台啊特别有名儿。当时啊，就是讲那个湖北啊，说你看有人说湖北就两个东西，一个就武昌鱼，一个就红菜台。你看、 哦、 他就提俩事儿，他就能把红菜台 一荤一素 啊，对，都能提到他。他就讲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个叫红山，叫宝通寺，尤其是宝通寺这个地方出产的，认为是最好。而且他那个当地有一个塔，说尤其是塔影能照得住的地儿，说那个就是顶级 啊。 那个他那故事啊，编在谁身上呢？他编在那个尉迟恭身上。 哦， 那个他就说啊，唐朝那个尉迟恭，因为唐朝不是开国元勋嘛， 嗯， 说他的封地就在那个叫做那个襄州，说当那个都督。 嗯， 然后呢，他有一次说路过这个叫做江夏，说就是今天的靠近武昌这个地方。 嗯， 然后当地呢，那个刺史呢，就是请他吃饭，说山珍海味都请他吃了好多，但他都没什么感觉，就上了这么一个菜，就是这个菜台。 菜台 啊，就是这菜台，他吃了什么呀？感觉特别好。 嗯， 翻译过来就是尉迟恭比较廉政吧，翻译。 哦， 所以后来他就说呢，临走之前呢，完了后他就说啊，你送了他好多东西。 嗯， 他说啊，你送我这些东西我 都不要， 都不要， 来点菜台， 你就给我准备点菜台就行了。 嗯， 而且呢，他跟那个当地人说呢，说你这么着，以后啊，你每年啊都给我来点菜台。 嗯， 我也不要别的了，给我来点俗的，就给我弄点菜台就行了。 嗯， 完了后来呢，他就高兴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就在家等着，哎，他老想吃这菜，说老没送来。 嗯， 完了后来他说什么原因啊？他就派人去催去了，说， 嗯， 哎，我没要你什么东西啊，就给我弄点菜。 你还不给， 你还给我弄不来， 真是，那改了，我改主意了。 对， 弄点贵的。 说那个，本来说为什么呢？他那故事这么编的，他说当地啊，说为什么没菜台呢？说当地产生了一个，就是说，那个要按他说呢，就是妖怪。 嗯， 翻译过来呢，可能就是虫害。 哦。 其实你啊，中国古代编故事，比如说当地有虫害，他不说虫害，他说是 妖 怪。 啊，对。 他肯定翻译过来呢，肯定是如果按今天解释呢，就是有虫害。 嗯， 然后呢？你要的那东西啊，全被那虫子给吃了。他就说妖怪给吃了。 嗯， 说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他说你得镇妖。 哦， 啊，完了后呢，翻译过来就是如何除虫。 哦， 完了后古人呢因为比较迷信嘛， 家家门上贴个尉迟恭是吧？让门神的来由。 他说啊，就在东山啊，他说当时有个寺庙边上，说你建一个叫七层八面的宝塔。 啊， 哦，说这样呢，不就翻译过来就能镇那个妖了吗？ 嗯， 啊，完了以后，于是呢，尉迟恭就请示那个李世民，说那个当地啊，说有这么一个 遭灾了， 遭灾了，说你呢就给当地就是积，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积德， 对， 就干这么一事儿， 嗯， 然后就当地呢就是拨钱，就建了这么一个塔， 啊， 所以，但是尉迟恭后来把塔建好了，说积劳成疾，都去世了， 哎呦， 到了也没吃到这菜。 哦， 但是他办了一件好事儿，说从此呢，就是翻译过来呢，就是把当地的灾害给去除了。 哦呦， 去除了以后呢，说尤其刚才说了，尤其是这塔的神威，说尤其在塔边上长满了这个什么那个菜台。 哦， 和尤其是塔的投影处 最好， 说最好 就是塔照着你，是吧？ 对，所以古人编的故事呢，他就这么编了。 哦， 而且呢，他历史上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人推崇这个呀。 嗯， 除了尉迟恭，他编说谁特推崇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讲湖北菜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楚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历史上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人推崇这个呀。 嗯， 除了尉迟恭，他别人说谁特推崇啊？嗯，历史上大美食家不是苏东坡吗？ 啊，对， 苏东坡呢说那个当年啊，说带着苏小妹， 嗯， 说到那个黄鹤楼去玩去了， 嗯， 后来呢就是那个路过这个什么呢，就是当地这个地儿，就红山那个地方， 嗯， 完了呢，听说这个红彩台特别有名， 嗯， 他就想吃，但是因为他来的这个呢不是这个季节，怎么办呢？就说为了要吃到这个东西。就在当地住下了， 一直等到是这季节。好，这才是美食家。 对，故事是这么编的，但是说明什么呢？ 啊， 可能人家苏东坡本来就想在这儿再玩会儿， 嗯， 或者会会老友， 嗯， 但是他把故事给编到，就是说相当于我红彩台好到什么程度， 我是为了 红彩 台等的， 能留住名人。 哎呦呵， 嗯，另外呢，后来历史上还这就是到了清朝，说慈禧太后执政的时候，经常派人要红山的这个红彩台。 嗯， 所以后来红彩台成为，当然说了，有这么多菜，这么多菜的头牌 菜， 第一菜， 啊， 就跟你说了，每个地儿都有最强项。 嗯， 湖北的第一菜什么呀？ 就是红彩台， 就是人家红彩台，所以人家开的那个菜馆， 嗯， 人家 叫红 彩 台。嗯， 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蔬菜多。 嗯， 但是多里边还有顶级。 嗯。 再有一个呢，你在湖北菜里边呢，他说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汤品繁多。 嗯，哎，还真是。 那个汤品繁多呢，他当时讲啊，就是楚地这个人爱喝汤，他说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气象水土，还有一个气候条件爱喝汤。所以他也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湖北菜的一个烹调方法。你看湖北菜过去讲说五大烹调方法，或者是六大烹调方法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煨。 嗯， 那么煨什么，其中就是煨汤。 哎，还真是。 完了，我说无论是生日，什么贵宾来，什么坐月子，什么有病，反正甭管怎么着， 都得来一点汤， 都得来个汤。 嗯 啊，完了什么鸡的、牛的、羊的，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甲鱼汤。 嗯， 另外那个历史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什么有名的什么八卦汤。 嗯， 完了他也得搁在名人身上。搁在名人身上呢，完了后他就讲什么呀，就是说梁武帝当年还没当皇帝的时候， 嗯， 说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湖北这个地方， 嗯， 完后呢他训练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当地士兵不是比较辛苦吗，完后于是呢就跟现在说的运动员训练， 嗯， 说那个要不就是甲鱼汤，要不就是龟汤，你看训练训练是不是恢复体力也这么恢复的。 哎，对，这刚才我接一下刘老师啊，甲鱼汤跟龟汤两回事儿 啊，一吃肉的一吃素的。 这个一个 龟嘛，不是吃素的吗？好 龟呀，啊，是龟是就是咱说了这个 就是壳啊相对来说硬一些、 啊、 硬一些，它上面有这个一个一个的鳞，那个这叫什么形，六边形吧， 啊， 有六边形，那是龟。完了相对来说鳖呢这个壳 软乎点， 哎，软乎点，瘪一些， 你得做 群 边，群边 对、 啊、 有群边的 啊， 那个就是鳖、 啊、 哎，鳖是有裙子的，龟呢没 裙 子 啊， 啊，这就是非常那个这个两回事儿。鳖呢一般呢咱们说龟啊是吃肉比较多，就是咱们、 嗯、 就是说做烹饪来说啊， 龟是吃肉比较多， 龟是做肉汤 啊， 啊，龟是做肉汤啊，你说刚才龟是吃素的这也没毛病， 对 啊，这个它也吃点肉，相对来说比鳖少一些， 嗯 啊，所以刚才咱们说要不然是龟汤要不然是鳖汤， 嗯， 这是两回事儿。哎，反正是鳖汤呢我觉得啊应该是偏这个滋阴一些， 嗯， 完了呢这个 龟汤您说壮阳一点， 也不能说壮阳，就是偏阳性一些， 哦， 哎，它就是从肉质上来说， 嗯， 哎，这一般说做龟肉时候是咱其他菜系非常少， 嗯， 为什么我说一下这事儿， 其他菜系做甲鱼的倒是不少， 对，鳖的多， 龟的还 是提到龟的很少， 少、嗯、 是吧，你看那湖北菜它有一个叫龟肉汤，就是首先把这乌龟啊给它这个切开壳， 嗯， 开壳呢 他们没说这个到就是等于是草龟，其实是 他叫那个当地他把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做断板龟， 哦， 他就是当时作为当地的土特产里边其中介绍龟的时候就叫断板龟，他就 啊、哦、主要就是咱现在一说乌龟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称呼， 是一类， 对吧，就是好多的龟咱都能就叫，就是咱我记反正我的印象是不认识的小的这种龟形的都叫小乌龟，是吧， 对 你那时候也不认识它是金钱龟啊是草龟还是什么龟、 啊、 那时候分不了，就是小龟 就是统统是乌龟， 对吧、 哎、 所以就是你要说做这龟肉那肯定就是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也是有一特定的品种估计哈， 对，它就当地的土特产、 嗯、当地 的 断板龟， 估计所有的那个东西都是什么呀，为什么叫这个菜系的这个菜、 嗯、 其中一个就是当地的 地标原料， 这是必须的， 嗯、 这是 嗯，这是龟肉，他们是能做的啊，杨老师。 哎，对，这龟肉啊，他们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首先要开壳吧， 嗯， 开壳完了去掉这个底板啊、胆啊什么的，完肠子刮开了， 嗯， 完了把这头啊、尾啊、包皮啊，还有脚啊包皮、 嗯， 然后给它切成块、 嗯、 啊，大概是一寸长左右长的块吧，啊，切成块。然后呢首先呢这个焯水洗净了以后焯水、 嗯、 然后炒锅放这个火上以后啊烧热了把这葱姜啊煸香了以后把这个龟肉啊放进去再煸炒搁上盐啊煸上盐然后呢炒完了以后呢放到提前准备好的瓦罐里头。这个一般呢这个龟啊一只大概用一斤半左右的龟 嗯 做这一个菜然后呢用九两水啊，九两到一斤的水放进去以后，基本就是一比一呗。然后上火，小火微。刚才这个刘老师说了， 微 哎，特色菜特色的这个烹调方法，哎，微小火微两个小时，等这汤汁最后给浓稠了，这个出香气了以后，完了起罐装到这个碗里头。现在呢，就有一个就是瓦罐原装上。 嗯， 也是就是什么瓦罐微甲鱼啊，瓦罐微龟肉啊， 对对对， 是吧？就可也可以原装上。 湖北那边的一个特色，尤其大家比如，因为我就去过武汉啊、 嗯， 就是大家要到武汉，嗯，玩也好，或者你到商场里，他们这瓦罐汤，就是到处都有。 对， 是 小瓦罐汤。 对，所以但是这龟我因为我没吃过，它那肉是和鳖肉很像吗？也像您说的，如果做不好也是非常腥吗？还是怎样？ 对， 也是非常腥， 也是腥的。 杨老师吃过龟肉？ 对， 哦， 它而且肉质相对糙一些， 哦，没有鳖好吃。 嗯，各有这东西就跟猪肉跟牛肉哪个好吃似的，就是说你爱吃哪个的事儿。 哦， 但是各有各的特色。 行，明白了啊，咱就是这汤也是人家湖北菜的一大特色。 对，完了后来那个，因为那个龟上面特别像那个八卦的样子， 哦， 所以呢，后来那个梁武帝当时还做首诗， 嗯、 叫做“八卦汤香飘十里， 嗯， 三军武士斗四方”。 哦， 意思就是说吃完了那个龟汤啊，就特别有力量，就跟现在运动员训练那个道理一样， 哦、就变成忍者神龟了。 没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 多一种味道。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还有就刚才说了，那我们那个做汤里边不有那个瓦罐的吗，是吧、 哎、 它实际上都是跟那个瓦罐系列似的。 嗯， 他说那个为什么有这个瓦罐汤呢，当时也跟那个说历史名人有关系。说哪个名人啊？说秦始皇。 嗯， 秦始皇不灭六国吗？其实最后灭的里边你看开中灭了好多小国，最后才是这些像什么楚国这些大国才给灭了、嗯，所以后来呢说呢，楚国人民还是比较顽强的，你要仔细一想、嗯、所以呢那后来就说呢，当地人啊，当地百姓因为曾经拒绝过这个相当于秦王嘛， 嗯， 是吧，恐怕他那个报复，说怎么办呢，那得给那个秦王献点好东西。 嗯， 是献美女， 对， 还是献宝物， 楚国出美女， 对啊、嗯，后来 出丝绸， 对，后来说那个当地啊，那个楚郡那太守问那个三老，就三老认为呢这么着，就说要想让他高兴， 嗯， 起码你得用特色食品来招待， 嗯， 那么楚国人怎么用他说那个，就先弄了一个大的那个瓦罐， 嗯， 你看那个他湖北的菜那瓦罐是大瓦罐， 他们 是一个大瓦缸， 他们是不是叫吊子， 是不是哈、啊？是一个大瓦缸里边套着那个小罐 吊子啊， 是吧？ 他这为什么要叫吊子？就把小瓦罐吊在里大缸里头， 哦、 大缸呢烧炭 哦， 哎， 对，因为我今儿我还专门看他们讲这个，就是他们那吊子 啊， 还人家还说这吊子也是跟咱说那个老汤那意思有点，他说这新吊子不如老吊子值钱，那意思啊，他那老吊子。搁点，他那是反正那湖北那主持人是这么说，说倒点白开水进去，煮出来都是肉味儿，就跟那个有人说那茶叶泡那茶杯时间长了，那茶渍也不洗，说倒点白开水进去也是茶叶的味儿。他说有点那个意思，而且他们还，我今儿看那说还分沙吊子和瓦吊子，还分这两种，还分得特细，说这沙吊子是必须炖肉汤的时候。要用沙吊子，说为什么要用沙吊子，说这沙吊子它制密比较粗，有很多个气孔，说炖这个时候呢，它那油就能从它那气孔里边就等于滋到外头来了，滋到外头来以后就等于是就跟咱扫过一遍汤清了一遍油似的，说这油呢这汤就感觉非常清鲜，就不油腻，说还得分得挺细，就说明人家在那边确实弄这汤啊，弄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挺用心， 对，有心得， 对，而且啊，大家你现在一想武汉，就是好多朋友一想武汉，热干面是一个，就是小吃啊，还有一个，要是我想另一个想到就是他们那个排骨炖那个藕，对吧？就那小的那瓦罐排骨莲藕汤，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哈，刘老师。 没错， 嗯， 就刚才说了，说那个后来那个秦王吃好了以后呢，就引到了宫中，所以一直效仿此汤呢，就作为那个楚国贵族流传到民间了， 嗯， 相当于这么一个。所以后来那个就是都有那种大瓦缸的吧，里边套着小罐的那种、湖北菜，经常有这种、个。所以湖北菜他自己这么说，叫做两鱼一菜。一罐汤， 嗯， 其中这一罐汤就相当于这么一罐。但是像你说的，那最有名的那罐汤是什么汤呢？也不是甲鱼的，也不是那个龟的、 哎，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排骨莲藕汤。 哎， 为什么呢？后来有人专门研究，就是为什么它那个莲藕汤有名呢？其中也跟土特产有关，因为湖北有很多藕、特别有名。 哎、 你看它那个讲的湖北有巴河藕， 嗯， 什么菜甸藕。什么那个香橙藕，什么真湖藕、 嗯， 所以它这些你看，在湖北境内就有这么多叫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部都是藕。 嗯， 所以你看人家炖完了以后，相当于什么呀？排骨藕汤成为它那个最有名的、 嗯， 相当于这么一个代表菜了。 嗯， 实际上现在就跟你说你没喝过别的汤，但这个汤基本上好多人， 后来我说了，本来是一个名菜，都成了家常菜了。 对，他们那个就是还别说菜，就是小吃城，大家去武汉那个类似咱们这儿那什么美食天地大排档那种地儿，就是一盅一盅的这种小的，就跟广东的圆盅炖汤似的，就在那儿摆着。大多数里头都是瓦罐排骨，就是你都是，我估计啊，他们现在也是咱现在说隔水炖那么 对 蒸出来的了， 都是蒸的了。 但是就是你大街小巷，你说这排骨莲藕汤在他们那儿那受欢迎程度太厉害了，到处有，你想忽视它都难，对吧？ 其实这个咱们在现在在家里做也挺容易的， 嗯， 这个就是首先咱买点排骨， 嗯 啊，完了让那个卖排骨的给斩成这个小块， 嗯 啊，斩成小块以后回家您别着急扔锅里炖，先拿凉水啊拔 一 下，拔一下。藕呢，这时候呢，您就给它买那个好点的藕，给削净皮，去了藕节，削成皮，哎，切成这个滚刀块，啊，切成滚刀块，然后呢，也是洗干净以后呢，拿弄点热水啊，焯一道，焯一道完再拿凉水一拔，完了这时候您放一边，完这时候锅里你搁点清水，搁两片姜，完了把排骨放进去以后，也是凉水下锅啊，先炖排骨，清水炖排骨，把这排骨啊炖的汤白了，哎，这个熟了，大概是八九分熟了，哎，您把这藕放进去，再继续炖。哎，炖那么大概20分钟、30分钟，哎，然后您就捞出来，盐可以后搁，因为咱们现在家里就两三口人啊，你一顿吃不完， 对， 一顿吃不完，你如果提前把盐搁进去的话，这肉都不好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所以你呢，我建议大家伙啊，就是吃的时候搁盐 哦。 哎，吃的时候就这个汤你什么都不用搁，稍微提一点点盐就行了。 嗯， 唯一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菜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煮的菜，白水煮非常容易。提示就是什么，煮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忌铁器 哦。为什么 忌讳铁器？尤其是 上色， 对，尤其是生铁， 哎， 尤其咱们说焯这个藕啊， 嗯， 完了泡藕的时候啊，包括你最后炖藕的时候啊， 嗯。 这汤出来以后应该是白的，稍微有点淡淡肉的粉红色，非常好看，你想着就有食欲。藕是雪白的，汤是雪白的，哎，这个排骨呢有点加上淡淡的粉红色，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你要如果是加上铁了以后啊，碰上这铁器以后啊，这个汤啊就会发这种蓝灰色。 嗯，对啊，藕也不好看了， 藕也不好看了，汤也不好看了， 嗯， 这个排骨也不好看了， 嗯， 就跟这个一锅毒蘑菇汤似的， 对， 就看着就没食欲了， 不影响吃啊， 这 确实不好看， 吃是不影响啊， 嗯， 但是确实是没有食欲了， 对， 这个以前我曾经有人做过这种汤给我吃过， 嗯， 因为还是出去， 他得多恨你是吧， 一块出去吃饭去，完了还一块后来说，杨老师今天做的汤怎么样啊， 啊 啊，我只能昧着良心说， 还有脸问， 啊，我昧着良心说，我说还行，挺好，挺好的 啊。 后来因为一块出去吃饭嘛， 对， 出去以后完悄悄的，我把那个厨师啊，因为原来也是原来的学生， 嗯， 叫过来，我说今天你那汤是不是铁锅煮的啊？铁锅煮的， 嗯， 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下次没有 换成砂锅是吧？ 下次没有铁锅，你使个钢炉锅给我煮 啊， 我都忍了。 啊， 千万别使铁锅！我说你没发现今儿出来这藕这色不对吗？ 对，黑的，怎么， 啊，黑的啊？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只有铁锅。我说下次啊，我说你使个，别说砂锅啊什么， 嗯， 你使个搪瓷的， 你看， 使个这个玻璃锅，使个这个不锈钢锅， 嗯， 都行。实在不行，使个钢炉锅、铝锅， 嗯， 也不能够使这个铁锅。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就说一些老的一些个馆子，比如像什么便宜坊啊、全聚德这些老的山东馆子里头，他们在做汤的时候还守着这个规矩，专门做汤的时候使汤勺做， 嗯， 汤勺是铝的， 嗯， 不是铁的，炒菜的时候是铁锅， 嗯， 上汤的做汤，但凡要做汤全都是汤勺。 哦，汤勺什么样？ 长得跟炒勺一样，但是它整个全都是铝的。 哦， 哎，全都是铝的，这应该是老，这是老的这个传承老规矩了。 啊， 一说走汤，尤其是像什么乌鱼蛋这一类的汤，必须是汤勺做，要不然出来以后这乌鱼蛋是灰的。

嬉戏看花灯。 转向两岸，春风。